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温振新、林瑶演播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二回，由温振新播讲。 第二回，冬奥会风靡全球，新中国重归奥运。上文书给您说了，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筹备了1924年1月25号在法国夏慕尼举办的第八届奥林匹亚体育周。这个体育周里边啊，准备把北欧几个国家，您像什么丹麦、瑞典、挪威这些国家的几项冰雪运动请来，向全世界展示这么一下。虽然叫表演赛，但是比赛成绩记录第八届奥运会。谁成想啊，工作人员一疏忽，把奥林匹亚前面加了两个字冬季。没想到这个疏忽反倒成全了咱们今天熟悉的冬奥会了。要说起现代冰雪体育运动，那咱们就不能不说说刚才给您提到的这几个北欧国家。这几个北欧国家基本上都在北极圈里头，跟欧洲大陆不太一样，这地方啊是一个半岛，因为这岛上有一条斯堪的纳维亚山脉，所以是以山得名，这块地方叫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名听着有点绕嘴，我再给您说一遍，斯堪的纳维亚。那位得说了，这词儿有什么具体意思吗？哎，您这可真问着了，这词儿啊还真有具体所指。这个词可不是英文，出自条顿语，这条顿语说白了就是古代的德语。这个词拆开了是两个词儿拼的，前面这个斯堪的纳就是黑暗的意思，后边这个维亚是一个词根，表示的是领土，加在一块就是黑暗的领土。它可不是黑暗吗？您想想，这地方都在北极圈里头，一到冬天黑夜那叫一个长啊，等到咱们说的冬至的时候，干脆连太阳都看不见了。人家这儿有一个学名，这种现象啊叫做极夜，听说到那个时候啊还能看见极光，美极了。不过话得说回来，说好看的都是咱们，人家常年累月住那儿，可不觉得有多好看。这地方半年半年的看不见太阳，您想想他们这心里得有多难受啊。所以生活在这儿的人民呢，也是因地制宜，你不是冷吗，那咱们就搞点儿有冰有雪的娱乐项目。什么项目？花样滑冰。这个花样滑冰最开始的时候啊没有花样，只有滑冰。您想想，北欧人生活在这儿，在冬天雪地里头要想猎杀个猎物就得在冰上跑，那哪儿跑得快呀。这北欧人啊也聪明，拿这动物的骨头磨成现代冰刀的这种形状，然后绑在脚底下，这么一来跟冰上可就跑起来了。所以最开始啊人们用这种方式就两个目的，一个是打猎，另外一个呢就是提高速度来传递消息，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快递小哥。到后来人们开始啊就穿着这样的鞋在冰上狂欢跳舞，哎，这么一来大家觉得挺好看，而且啊这还有点技术含量，慢慢的可就推广开了。就在17世纪，花样滑冰在荷兰可就流行起来了。后来 在滑冰的时候，大家越来越追求优美的姿势。他们滑冰的时候，经常把一条腿向后高高的抬起，两个胳膊伸平了，在空中舞动，以跳舞的姿势在冰上展示优美的体态。同时他们还发现，这个冰刀内刃外刃着力的位置不一样，身体呈现出来的姿势也不一样。就在这种不断的探索当中，这花样滑冰运动可就悄悄地诞生了。后来啊，这项运动可就传到了英国，好多时髦的绅士学着荷兰人的样子，就在冰上是翩翩起舞。就在1683年的冬天，一股强大的寒流席卷了英伦三岛，泰晤士河面上一夜之间就冻了厚厚的一层冰。当时英国国王查理斯二世站在自己的宫殿，往泰晤士河上一看，哎呦，这泰晤士河简直成了镜子面了，带着自己的王妃坐着雪橇在泰晤士河上可就滑上雪橇了。不但如此，还组织人在泰晤士河上为他表演了一出盛大的杂技表演。在这表演当中，最让查理斯二世感兴趣的就是这花样滑冰。就看一个人呢，身着彩衣，在这冰面上滑起来就像飞一样，看得这查理斯二世的眼睛都直了。到了18世纪初，花样滑冰就已经成为了一项竞赛项目，开始在欧洲、美洲流行起来了。当时很多人为了让滑冰的时候姿势更加优美，就开始干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改造冰刀。刚才给您说了，原来啊，这个冰刀基本上都是骨质的，这个骨头再硬它也容易损坏。好多人就开始研究能不能用这个金属制作冰刀来替换这个骨质冰刀。这金属冰刀有一个好处，首先来说它不容易损坏，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它容易磨平了，磨得一平一锋利，这样花样滑冰的技术可就更丰富了。第二件事就是开始为花样滑冰撰写教案。1772年在伦敦就出版了一本书，叫做《论滑冰》。这本书啊，是世界上最早的滑冰教科书。这本书一出，深受大家的好评，一连重版了十好几次。在这本书里头，第一次提出了许多滑冰的理论动作。您比如说，您要想在这冰上高速滑行的时候嘎噔一子的停下来，而且不摔跟头，这书上教您了。您要想这样，就必须用力向身体的左或者右转体，同时啊，紧紧压住前脚的内刃。不单如此，这书里头还教给您怎么在冰上画八字，怎么单脚画圈。听到这儿，有人就得说了，这么早就有人为滑冰专门写书了。其实就在《论滑冰》这本书出版前30年，也就是1742年，在英国爱丁堡就已经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滑冰俱乐部，叫做尤登贝拉滑冰俱乐部。您要想参加这个俱乐部，必须通过他们的考试，考试合格您才有入会的资格。当时花样滑冰可谓是风靡一时啊，这时候人们可就不再满足只在冰上跳跳舞这么简单的事儿了。有人就提出来，这滑冰能不能跟赛跑似的，咱们比比谁在冰上跑得快啊。这个提议就促成了国际速度滑冰对抗赛，后来在美国、德国、荷兰等等这些地方都举办了速度滑冰的冠军赛。这些国际赛事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也就促成了冬季体育项目国际体育组织相继而生。您像国际滑冰联盟在荷兰成立了，后来国际冰球联合会、国际滑雪委员会、 国际雪橇联合会，这些国际体育组织的成立标志着现代冰雪运动开始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冬季体育项目的蓬勃发展使国际奥委会也开始考虑把这些项目纳入到奥运会里边来。1908年英国伦敦奥运会的时候，花样滑冰第一次被列入了奥运会的比赛项目。1920年比利时安特卫普奥运会的时候，除了花样滑冰之外又增加了冰球比赛。到了1924年第八届奥运会的时候，就发生了上文书给您说的乌龙事件。虽然这公文没写好，但是这个活动承办的那是相当成功。这次运动会一共设置了四个正式的比赛项目，除了刚才给您说的花样滑冰、速度滑冰，您像冰球、滑雪、有舵雪橇也是这里边的正式比赛项目。除了这之外还有两个表演性的项目，一个是军事滑雪，一个是冰壶。这次比赛汇集了来自挪威、芬兰、瑞典16个国家258名运动员，其中啊女选手就有13人。有人得问了，您干嘛还单把女运动员的数量拿出来给我们说一下？现在什么比赛不都有女运动员吗？您说的那是现在。各位您要知道，这古代奥运会那可是男人的盛会，从裁判员到运动员，甚至连观众都算在内，禁止女性参加。这女人如果要偷看奥运会，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处以极刑。那位得说了，这古希腊人为什么禁止女性参加或者是参观这古代奥运会呢？主要原因啊有三个。第一，就是性别歧视所致。从荷马时代开始，古希腊妇女的地位就开始逐渐下降，后来演变成男人的私有财产了。这其二，就跟希腊神话有关系了。相传这个古代奥运会是宙斯的儿子赫拉克勒斯为自己攻得伊利斯城举行的盛典。这赫拉克勒斯啊是一位对妇女有偏见的人，所以这古代奥运会上不可以女性参加。这第三呢，就是古希腊人的风俗习惯了。这古希腊人认为参加奥运会是对自己身体美的一种展示，所以参加比赛的人呢是什么都不穿。这妇女如果要是参加比赛或者是到现场参观，这就有点有伤风化了。所以古希腊法律规定妇女不能参加或者是参观这个古代奥运会。到了1896年在雅典举行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时候，同样赛场之上没有一个女性运动员。在这儿咱不得不说，任何历史的人物都有它的局限性。咱们上文书给您说的这位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他就曾经给奥运会下过这么一个定义，说这个奥运会啊是以国际主义为基础，以忠诚为手段，以艺术为环境，以女性的喝彩为奖赏的周期性的庄严的男性体育精神的展示。您听听这话说的，这就是说这妇女的作用只是为了男运动员喝彩，为男优胜者佩戴花环。您要想在运动场上引人注目，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进了20世纪之后，工业化和女性运动对社会改革的冲击改变了过去妇女的地位，女性参与奥运会成为了大势所趋。就在1924年第一届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举办的24年前，1900年巴黎奥运会上有6名女子网球运动员和6名高尔夫女球手乔装改扮混入了巴黎奥运会。马上这儿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就见这几位女选手把帽子一摘，唰啦一下长发披肩，众人一瞧，哟， 这比赛场上怎么出现女选手了？顾拜旦也看见了，等他再想让这比赛停，那来不及了，马上就要开始了，顾拜旦呀也只能认可了。这1924年第八届巴黎奥运会是顾拜旦最后一次以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身份参加的，从此之后他可就退出了奥林匹克的舞台。顾拜旦虽然退出了奥林匹克舞台，但是世界妇女的身影却在奥林匹克的舞台上永放光辉。不过咱们也得感谢顾拜旦老先生，正是因为他不懈的努力，才有了咱们众所周知的冬奥会。这次冬奥会引起了体育界强烈的兴趣，这也使得国际奥委会在1925年布拉格会议上决定，冬季奥运会从1928年开始，和夏季奥运会一样，每四年举办一次，并且追认1924年夏慕尼奥林匹克冬季体育周为第一届冬季奥运会。以此为起点，冬奥会与夏奥会是并肩而立，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到了1928年第二届冬奥会的时候，奥委会决定冬夏两季奥运会在不同的国家举行，这样啊就避免了一次奥运会要开半年的尴尬局面。到了1986年国际奥委会再次做出决定，从1994年开始，冬奥会和夏奥会彼此间隔两年交叉举行，这样啊能够增强各个赛事的吸引力。从1924年到今天，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有20多个城市承办了冬季奥运会，从阿尔卑斯山麓到洛基山脉，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黑海之滨，从多瑙河流域到东亚大地，夏慕尼、圣莫里茨、普莱西德湖、札幌、萨拉热窝、都灵，这些美丽的城市都在奥林匹克之城的版图上留下了光辉的印记。这些印记当中即将增加一颗更耀眼的新星，那就是中国北京。要说咱们中国跟奥运会的关系，跟冬奥会的关系，那真是历史悠久。就在1894年筹备第一届奥运会的时候，国际奥委会啊还真向中国发出邀请了。当时是中国的清朝末年，光绪皇帝在位。这光绪说是皇帝，但是真正掌权的是谁啊？慈禧。说实话，慈禧对外国人一点好感都没有。为什么呀？他最喜欢的这个园子圆明园就是被外国人烧的。再加上这几年征战不断，根本就没把奥运会当回事儿，连答复都没答复人家。等到中国人想参加奥运会的时候，风云变化，是战事已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三省。就在第二年，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的洛杉矶举行了。当时的国民政府本来不想派选手参加，只派沈四良一个人前去观礼。这个沈四良啊，是当时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下的伪满洲国准备派刘长春、于西卫作为运动员代表满洲国要参加奥运会。这一下舆论一片哗然，刘长春是拒绝出赛。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国民政府决定让以刘长春、于西卫为运动员，宋军富为教练员，沈四良为领队，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决定是这么下来了，但是可没给批经费，没钱怎么去呀？张学良知道这事儿之后，个人出资赞助这些人

不太适合外出登山，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级，不太适合您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